段回忆让爱继续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成比例的专一，疼惜你想飞的孩子气，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留在世界边缘呼唤你，用我不够华丽却是唯一坚持的声音，等你终于倾诉我是真的爱你。 安迪沃霍尔曾经说过，美不仅跟美本身有关，美其实跟一个人完成美的方式有关。下面这位女歌手她当然很美了，但是我更欣赏她的一点是她完成美的方式。听到王菲《怀念》。 呼吸，搜索脑里未完。

心丢胆，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，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孽障被原谅。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你不要失望，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。 我不认为没有短板的唱功就是好的唱功，我还是喜欢那些有生命的嗓音，于是我马上要播给你听的是他的歌，李建清，这是他第一首最新的作品《平凡故事》，通过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。